攻读米该亚先知书第七章。我有祸了，因为我变成了一个夏季搜摘果实、采集残余葡萄的人，却没有一粒葡萄可吃，也没有我心所想望的早熟的无花果。前进人从地上消失了，人间竟没有一个正直的人，人人都潜伏着要流人血，各以罗网猎取自己的弟兄。他们的手善于作恶，官员贪求贿赂，法官勒索酬金，权贵只随自己的心愿发言，他们颠倒了一切。他们中最好的人也不过相似荆棘，最正直的人也不过相似有刺的篱笆。你的守望者所宣布的惩罚之日已经到了，现在他们必要惊惶。你们不要信赖邻里，不要依靠朋友，连对躺在你怀中的妻子，你也要坚守口舌。因为儿子要侮辱自己的父亲，女儿要反抗自己的母亲，儿媳要违抗自己的婆母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。至于我，我要仰赖上主，寄望于拯救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必要俯听我。我的仇敌，你不要因我遭难而高兴。我虽然跌倒，必再起来；我虽坐在黑暗中，但上主是我的光明。因为我得罪了上主，我必须承担上主的义怒，直到他审断我的案件，为我主持公道时，他必领我进入光明，我必能目睹他的正义。我的仇敌见了，必然蒙受羞辱，因为他曾对我说：上主，你的天主在哪里？我的眼必要看见他，又如街上的污泥被人践踏。必有一天要重建你的城垣，那一天你的地界必要扩展。那一天，从亚述到埃及，从提洛到幼发拉底河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这山到那山的人民都要向你归来。但其余的地域必因其中居民行为的恶果变为一片荒凉。上主，求你拿你的木杖怒放你的人民，独留在草莽中，在田园间做你基业的羊群，让他们在巴山和基肋阿德获得豢养，一如昔日。上主，让我们一如在你出离埃及的十日内见到奇迹，让义民见了感到自己一筹莫展，身自溃残，应受眼口，双耳变聋。他们将填土如蛇，向地上爬行的爬虫战战兢兢地从他们的洞穴里爬出来，向你上主我们的天主表示尊敬敬畏。哪里有神相似你，赦免罪恶，宽宥他的基业，移民的过错，不坚持愤怒于永远，反而喜爱仁慈？你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邪恶踏于足下，将我们的一切罪过投入海底。你必按照你昔日向我们祖先所发了的誓，对雅各伯表示忠信，对亚伯郎施行仁慈。